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1章，大约从第30节开始好了。21章第三十节到22章到23节，由我来念经文。《使徒行传》21章30节，合成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就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和城都乱了。千夫长立刻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看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到营楼去。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想要带他进到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腊话吗？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或者暗杀者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22章第1节，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述。众人听见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上帝，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信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为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要把那里信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士革正走的时候，约在上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伏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所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大马士革。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照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赞许。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上帝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见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或者对着所有的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延迟，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遣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众人听到他说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福音，但是 也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可以领受福音的心，有可以听见福音的耳朵，在我们今日听到福音，总叫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硬着心肠，总是能够领受那叫人从死而复生的福音。愿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这段经文这样子的、分段、有起头，有中段，有收尾。在起头，犹太人要杀保罗；在中段，保罗则为自己分诉；在结尾，犹太人仍然要杀保罗。这个在文学上的结构称为inclusio， 就是有头有尾，包夹一个中心的结构，为要凸显或者解释，互相辉映某种这中心的讯息。我们的问题就是保罗这段讲论要表达什么样的讯息？保罗的分述是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记录保罗几篇长篇讲论其中之一篇。在这篇的分述里面，这篇分述也是路加在《使徒行传》第二次记录保罗，这次是透过保罗他自己叙述他的大马士革路上经历。一共有三次路加记录这个大马士革路上经历，分别在第九章、第二十二章和之后我们会看到二十六章。所以我们可以问，第一，保罗在这篇犹太人面前的分述有什么作用？保罗申辩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第二，保罗的分述申辩是否达到目的？其实最直接的答案就是，这篇分述是对想要杀保罗的犹太人说的，目的当然就是要说服他们不要杀保罗。按照这个目的，我们必须说保罗这段讲论、这段分述全然失败，因为保罗说完话之后，犹太人仍然执意要杀保罗。但是让我们再更细腻一点的问，保罗这篇讲论的目的是否为要保存自己的性命？而如果保罗分述的目的不是为要保存自己的性命，那么他为什么申辩？他分述他申辩到底有什么目的？我觉得首先我们可以注意这段情节和在以弗所所发生的动乱是非常的相似。都有一群人耸动了整座城市的人，而被耸动的那一群人不见得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激动。在以弗所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这个的，有喊那个的人，大半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聚集。在耶路撒冷，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实情。这差别在于，在以弗所动乱的人是外邦人，在耶路撒冷暴乱的人则是犹太人。我提起这个，因为保罗他自己曾经说，他在不同的处境之下对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保罗这个对什么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之原则，看来其实并没有为他不论是在以弗所还是耶路撒冷省下麻烦或避免冲突。换句话说，保罗对什么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之原则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就如一般的误解，从来就不是为要减低冲突。保罗在外邦人的城市引发暴动，保罗在犹太人的首都也引起暴乱。保罗的重点从来就不是对什么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为要不得罪人，而是对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为要得着那样的人。得着什么？得着福音。为要人得着福音，就是得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两周之前有讨论，保罗之所以同意雅各他们的建议上到圣殿行洁净的礼，并非他真的看自己为在律法之下的人，但是对在律法之下的人，他愿意做律法之下的人，为要得着律法之下的人。这不表示保罗是在讨好这些在律法之下的犹太人，或者他一定要避免冲突， 雅各他们可能不了解，但是保罗他自己不可能不认知，他上圣殿肯定会有麻烦。所以引起冲突或者避免冲突从来就不是重点，重点是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要了解保罗今天在这段经文之中的作为，我们要记得他的行事原则从来就不是无论如何总要救自己，而是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有关于这段经文，我们也可以注意，首先发难讨伐保罗的人是来自亚细亚的犹太人，或者是旅居海外的犹太人，也就是从一开始二十几年前保罗当初信主的时候，在耶路撒冷要杀保罗的那群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保罗和这些犹太人其实是有相同的背景的，他也是出生于海外，他也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曾经是他们的一份子，他甚至加入他们的行列，与他们一同害死了一位与保罗自己一样有一个希腊名字的年轻人。但是保罗对上帝对保罗有不同的计划，上帝对保罗不有不同的人生规划，他没有像斯提凡在耶路撒冷死在犹太人的手中，反而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犹太人要按照圣灵透过先知预言把保罗交在外邦人的手中。把保罗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并不是这群犹太人原本的用意，他们要杀死保罗。按照当时的法律，犹太人是有权直接致死保罗，如果保罗真的带外邦人进到圣殿污秽了这圣地，那么管理圣殿的犹太官长可以直接执行死刑。但是有一点讽刺的是，这群热心律法的犹太人却引发全城的动乱，因此反而把保罗交在罗马的兵丁手中。当时罗马军队是驻防在圣殿西北角落旁边的安东尼奥要塞，或者经文中的营楼。罗马的军队通常不会直接介入圣殿的运作，他们的任务是特别要防止在过节的时期耶路撒冷会发生的动乱。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犹太人那天过分热心合成震动要置保罗于死地，罗马的军队根本就没有理由要出手解救保罗。而保罗那天应该被打得很惨，应该很狼狈，鼻青脸肿，又被两条链条锁着。千夫长问不出个所以然，叫人把保罗带进营楼。到了台阶上，这个台阶是罗马军营和圣殿之间的两段阶梯，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又有众人在后面跟着喊说除掉他。这对我们的使徒保罗或者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应该，都不是一个最有尊严的姿态。而约在25年前，保罗他的主在耶路撒冷也听见同样的话，同样从犹太人口中喊出除掉这个人，而他们那时也真的除掉了那个人，保罗至少保住他的老命一条。就在这一刻，就当保罗要脱离犹太的暴民进入罗马军营安全的保护范围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很奇怪的事，他求千夫长准许他对百姓说话。他用希腊文对千夫长说明他自己的身份，他不是那个从前作乱带着4000个凶徒，那个字的意思是 Carion， 是身上带着匕首的暗杀者。他不是带着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埃及人，这个是指约3年前在公元54年所发生的事。当时的巡抚腓力斯，之后我们会遇见这个人，杀死了约400个跟随作乱的犹太人。所以保罗他说他不是那个埃及人，他不是埃及人，他是犹太人，他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不是无名小城的人。当时一个人的尊严与他的出生地与他来自什么地方有 直接的关系。在保罗最狼狈、最没有尊严的一刻，他仍然很在意某一件事情。他很有礼貌地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保罗非常在意要对犹太百姓说话。我们仔细想，如果保罗真的是在意他的人身安危，如果他真的在意自己的存活，他不会停下来对一群要他命的暴民说话。他停下来说话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举动，除非保罗有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考量。解经学者会用法庭辩解的模式来解读、保罗他接下来的这篇分述。保罗他自己用的字眼分述、apology 辩护、回到我们当初的问题，保罗为什么要为自己分述或者申辩？如果是为他个人的性命或人身安危申诉，这根本就是多此一举。罗马兵丁已经解救他脱离犹太暴民的手中，而如果保罗不是为自己申诉，那么他为什么要对诸位父兄说话？为什么保罗在圣经里面要说任何的话？因为保罗要传福音，不是吗？保罗这篇讲论不是他个人的分数，而是他透过个人见证为耶稣基督的福音申辩。 So 这篇讲论我认为对我们现在基督徒其实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受的教导往往是、个人见证就等同福音，或者在我们的处境之下，改革中的处境之下，我们会矫枉过正，好像福音与个人见证是毫无关系的。其实保罗在此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范本，就是福音，如果福音是上帝拯救人的大能，它就不能只是抽象的教义，那么我们就应当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地告诉人们福音如何拯救人，如何拯救我。虽然福音这两个字也没有出现在保罗这段分述之中，保罗确实是在这段话语里面传讲福音，他告诉犹太人到底什么是上帝拯救相信的人之大能。福音其实就是看见、听到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就是领受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们不会有保罗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但是我们凭着信心都看见、都听见我们的主耶稣，我们都领受了那最大的福分，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不是吗？我们做个人见证，其实就是告诉人们我们如何看见、如何听见耶稣，而我们看见、听见的耶稣他又是谁？这就是传福音。保罗他首先向犹太人表达他与他们的身份认同，他用希伯来言语，可能是亚兰文，应该是亚兰文，对他们说：“诸位父兄请听，诸位父兄请听。”多年前有人也是用这个字句开始他的讲道：“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但是在这个城里耶路撒冷长大，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上帝，就如你们大家今日一样。”保罗强调的是：“我和你们一样，我讲同样的言语，我流的是同样的血，我继承了我们先祖的传统，甚至以这个传统的标准看来，我比你们更优秀。我受过最严谨犹太教的训练。”他说自己是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其实就是说我是台大高材生的高材生。而且保罗不仅是纸上谈兵的书生，他更是热心侍奉上帝的行动派。他说：“我也曾经逼迫信奉这道的人，置他们于死地，无论男女都捆绑下在监里。”换言之，保罗对犹太人说：“你们今天热心迫害我，但是我曾经比你们更火热迫害 信奉这道的人。我曾经无论男女都捆绑关在监里，要置他们于死地。你们这群人，整城的人在耶路撒冷对付我一个人，但是我曾经单枪匹马，自己主动往大马士革去，要把在那里信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所以保罗到底在这里做什么？他其实并非纯粹的要拉拢他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毕竟保罗无法回避我曾经与你们一样但是如今不再一样的事实。他确实要提醒犹太人，我曾经和你们一样，其实我比你们更你们，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法利赛人所训练出来的法利赛人精英，你们心里想的我都知道，你们在意的我都了解，我同理你们今天的愤怒和不满，今天让你们不愉快的东西也曾经让我非常不爽，不爽到要杀人，就如你们今天一样。但是保罗如今与他们不再一样，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他遇见复活的主耶稣，或者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 No mistake， 不会混淆这个人到底是谁。拿撒勒人耶稣，保罗遇见耶稣，匍匐在地说：主啊，我当做什么？ You know， 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个不是保罗之前会问的问题。之前保罗非常的自信自满，自以为他知道要往哪里去，往大马士革，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要逮捕信徒，热心上帝的传统，以色列人的传统，上帝的律法。之前保罗的自我认知是，就热心说他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他是无可指摘的。这样子的人不会问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样子的人自以为是，朝着标杆往前行，他不会怀疑自己的作为，就如保罗那天的听众不会怀疑自己的作为是热心上帝的律法。然而保罗他遇见拿撒勒人耶稣之后，这一切都改变了。以为自己看清楚真理的人居然变得什么都看不见，他居然需要有人拉着手去大马士革。保罗这个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其实就是任何一个真实基督徒信耶稣的经历。我不是说我们会用肉眼看见复活的主耶稣，那是主恩赐给使徒保罗特有的经历，但是我是说，一个人真的遇见耶稣，必然会像保罗一样经历生命彻底的改变，从黑暗转向光明，从偶像转向独一的真神，从世界转向上帝的儿子，从相信自己转向归信耶稣基督。信耶稣的人也必然没有例外的会得到全新的眼光，或者用我们的常讲的话，你会有个全新的价值观。和合本的翻译是，亚拿尼亚对保罗说：兄弟保罗，你可以看见。 Ana Blapo，这个原文其实是双关语，是命令的语气，叫保罗向上看或者再看见。亚拿尼亚对保罗说：我们祖宗上帝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这个是使徒保罗直接领受上帝的启示，他要眼见复活的基督，他要亲耳听到耶稣说话，这是使徒特有的恩赐，这不是赐给我们的经历，但这也充分表达我们所领受的福音。弟兄姐妹，我们也是透过上帝的话语，依靠他的圣灵，凭着信心之眼看见我们的主耶稣，透过信心之耳听见基督的话语，然后我们也要像保罗一样，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所有的人为他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接下来，保罗说到一件，我想在热心律法犹太人耳中是非常奇怪的事：亚拿尼亚要保罗求告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也就是求告一个曾经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罪犯的名，受洗洗去他的罪。为什么保罗在讲论中特别提到他受洗这件事情？因为受洗首要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不是吗？保罗受洗就是向世人见证，向世人宣告他之前是逼迫耶稣的人，如今他归入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下，凭着他的名，他的罪得到赦免。这对一个曾经自认就律法上的义是无可指摘的人来说，是多么大的转变！这个在看外邦人为罪人的犹太人眼中，又是多么奇怪的事！这表示，保罗如今之所以和犹太人不再一样，是因为他认知他自己不论多么的热心摩西的律法或犹太人的传统，他仍然是一个罪人，一个必须依靠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义者耶稣的名洗去自己罪孽的人。这个就是保罗的个人见证，这个就是他对犹太人的个人见证，就是我保罗曾经与你们一样，但是我保罗如今与你们不一样了。这个是保罗在最公开也最不光彩的光景之下，向一心要杀他的犹太同胞掏心掏肺见证拿撒勒人耶稣如何拯救了他。那天在罗马军营的台阶上，保罗做了一件在世人眼中极为不合理的事，有谁会想要在自己最不光荣的那一刻做个人见证？为什么人要冒着生命危险为主做见证？而从某一方面来说，保罗其实没有选择，因为保罗的分数，他那天说话必然是圣灵指教他说当说的话。主耶稣自己他就早就预告，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给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其实也是保罗一向乐意所做的。所以他每到一个城，总是先进到会堂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你也注意，他从来没有机会向一整城的犹太人传福音。一直到《使徒行传》22章，《使徒行传》22章是经文记录中保罗规模最大的布道会。这岂非就是保罗一心要上耶路撒冷的原因，要向耶路撒冷的乡亲父老传福音？为什么？因为这其实就是保罗一直来就有的心志，要传福音给他自己的同胞。他曾经写信告诉罗马的教会说：“弟兄们，我心所愿的，一直在他心里的。他心里向上帝所求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上帝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保罗可以证明犹太人向上帝有热心，却不是按照真知识。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曾经就是向上帝有热心却不是按照真知识的人。个人见证不是在每个处境下都有用，保罗的个人见证在雅典不会发生什么效用，但是在耶路撒冷，保罗的个人见证应该会引起有相同背景的犹太人共鸣。保罗不只告诉他们我曾经像你们一样，更要求他们如今要像我一样。 So， 如果保罗只是在乎为自己申诉，他讲到这里就应该差不多了，他讲到这里就可以呼召大家做决志祷告。到目前为止，这些很 hostile 很敌意的 听众至少没有负面的反应，还安静的听保罗说话。保罗在此可以见好就收了，但是他继续说话，就如他的主三十年前也没有见好就收。耶稣在他自己的家乡讲道，听到他讲道的乡亲父老众人都称赞他，并且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但是耶稣并没有停止，他继续说话，他指出大家乡乡亲父老的问题，就是从来不了解上帝恩典要如何工作，要临到外邦人。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人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是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就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保罗那天也继续说不必要说的17-21节。阿弥，为什么他要提到在圣殿祷告的时候主告诉他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这里的人不会接受你为我做的见证。20多年前，那个时候保罗曾经也以为犹太人会听他的见证，因为他曾经是他们的一份子，因为他也曾经逼迫信徒，甚至欢喜主的殉道者或见证人斯提凡受害。但是主对他说 No, 你去吧，我要差遣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为什么要提到斯提凡？保罗为什么要唤起这个让人不愉快的回忆？因为他不仅对犹太人要表达身份认同，他不仅向他们做个人见证，他不要犹太人忘记你们杀了耶稣那义者拿撒勒人，你们杀了斯提凡，现在你们要杀我，什么时候你们才觉醒？这其实不就是斯提凡当初所说的同样的话？斯提凡其实常年在保罗的心中，他因为保罗听过斯提凡讲道，保罗我想甚至是在犹太人的会堂之中，基利家的会堂之中与斯提凡辩论，可是说不过他。保罗听过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那篇讲道就是诸位父兄请听。保罗知道斯提凡被害之前那篇讲道最后他对犹太人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你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而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就如耶稣，就如斯提凡，保罗对犹太人说，你们如今仍然心里刚硬，你们如今仍然敌对基督，这是直接的控诉，但也却是最直接的福音。弟兄姐妹，我们往往忽略传福音，我们不仅是告诉人好消息，我们不只是分享我们个人领受基督的经历，我们也必须诚实的告诉人，你不信耶稣，你就是上帝的仇敌。因为正是这样的人才需要信耶稣与上帝和好，不是吗？我们传福音往往把主耶稣变成生活形态加分的选项，有是最好，没有最终也无伤大雅。我们传福音往往没有告诉人们他们为什么需要耶稣，但是保罗传的是完整的福音。保罗那天向犹太人做见证，不外乎就是一个垂死之人像一群死人传讲出死入生之道。使徒行传22:17-21节就是福音必然包括的警告，而所有的警告都是呼召，警告也是呼召人回应。保罗对犹太人发出呼召是要求他们有所回应，你们杀了拿撒勒人耶稣，你们杀了斯提凡，如今你们要杀我， 你们总是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现在诸位乡亲父老弟兄朋友们，上帝的恩典临到外邦人的罪，外邦罪人的身上。如今外邦罪人得着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或者可以激动你们以色列人我骨肉之亲奋发，好救你们一切人。若你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以与上帝和好，你们被收纳，岂不是就是死而复生吗？你们硬着心肠拒绝领受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你们就证明自己是被上帝弃绝的。但是你们今天若听到他的话，领受他的见证，就不可硬着心肠，像你们的先祖在旷野里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使徒行传22:17-21是保罗对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挑战。诸位父老弟兄，你们听了，现在要怎么做？那天众人非常的安静，直到听到保罗说这句话。听到保罗说这句话，这个时候他们可以伏倒在地说，主啊，我们当做什么？或者众人听到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地上除掉他吧，他是该死的。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我想从来没有人对我们说你是该死的。或许这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传完整叫人死而复生的福音。而朋友们，如果你真的听到福音，你也只有两个选项。福音不是可有可无，你要不是匍匐在地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要不你会怪罪那传福音给你的人，说他是该死的。你只有这两种回应。人听到福音的反应，就印证自己的身份，是蒙上帝拣选得到上帝怜悯的，还是弃绝上帝也被上帝所弃绝的。朋友，你的反应是什么？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天父，你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总是逼人选边站。听到福音的人，如果领受福音，就是出死入生；如果拒绝福音，就是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而真实的福音必然将世上的人划分为两种人：得永生的人，或者永远灭亡的人。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人必然厌恶这种叫人认罪悔改的好消息，但是你居然乐意拣选一些人，叫这些人能够听到，能够看见，能够相信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认他为主。这也叫我们信耶稣的人无可夸口，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若非是你的恩典，我们像世人一样都是灭亡之子。天父，我求你让每一位听到福音的人都像保罗一样匍匐在地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